第四十二集。回欧洲后，秦城和霍昭林搬去了 UC 总部所在的 F 城，秦氏的分公司也在这座城市。不知情的人都以为霍昭林是为了陪秦称才过来这边，这样的想法正合他意，他也不必费尽心思去遮掩自己的行踪。秦家在这座城市有房子，秦称却看中了市中心一套带花园的小楼，即使他们在这里估计待不长，他也还是财大气粗的高价从原房主手里将房子买下来。 我们得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又不是来逃难的，得学会享受生活。 秦称说的理直气壮，虽然霍昭林完全不觉得原来的房子住起来怎么就像是逃难的了，但在这种琐事方面，他也并不打算跟秦称唱反调。二楼的主卧室推开窗，便能看到后面的小花园，前主人很用心地种满了各色鲜花，如今全都送给他们，正是开得灿烂的时候。秦称站在窗边看了一阵，心情十分的愉悦。霍昭林并不太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将这里给买下来，虽然这里确实不错，他也挺喜欢。秦称没好意思说，几年前他刚刚暗恋上霍昭林时，就翻遍了他的社交号，想要多了解他一些。霍昭林很少会在网上 PO 他的日常生活，发出来的照片多半都是很喜欢的，其中有一张拍的是他当时一个同学的家，就像这里一样，花团锦簇，十分漂亮。秦称的印象很深刻，当时他就想着以后要是能和霍昭林在一起，一定要找个这样的房子住。他希望所有能被霍昭林看进眼里的东西都能烙上他自己的印记。 你打算就这么搬进来，不要重新装修一下吗？ 这处房子的环境确实不错，但内部装修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了，很多东西都老化了，这也是霍昭林想不通秦称非这里不可的原因。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艾伦他们家在这边开了间建筑事务所，他给我推荐了个很不错的建筑师，我们已经约好了明天见面谈。 霍昭林无言以对，不得不说，面对着有的时候其实挺没心没肺的秦称，他实在有些郁闷。艾伦给秦称推荐的是个初入行的新人建筑师，业务水平却十分过硬，做室内装修设计绰绰有余，若不是秦称要求，他也不会把人推荐过来，而且对方也是中国人。在约好的咖啡厅见面，看到走进来的斯文俊秀的高个男生，霍昭林很惊讶地挑了挑眉，秦称则有些意外。长得这么嫩的建筑师，艾伦那家伙不是故意诓他吧？对方坐下来，笑着自我介绍，名叫岑思琪，和秦称是大学校友。 啊，你认识我？ 坐在他对面的人笑道：“ 认识。”你是我们学校建校一百多年，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的男校花吗？怎么会不认识呢？我跟你是同一届的，那几届的学生怕是没有不认识你的。 这丢脸的往事他是当真不想再提，结果还是被霍昭林给听了去。他还曾经在霍昭林面前吹嘘自己是校草，结果牛皮这么快就吹破了。 而且那个时候啊，经常有女生甚至男生来宿舍楼下给你摆蜡烛唱情歌，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你羡慕嫉妒恨呢。 秦称当年确实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顶级富恩代配上一张漂亮到叫人无法忽视的脸蛋，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开学第一天偷拍照就被传上了学校的 BBS， 引来无数人回帖舔言。 BBS 上每年都会搞校花校草评选，秦称一个人的得票数吊打所有其他人的总和。后来不知道是谁发了个帖子，说秦称长那么漂亮，应该竞选校花。有他在，那些入围校花们的候选人都黯然失色，差得远了。帖子当时就火了，之后所有校花候选女生们联名放弃评选，一致推选秦称为新任校花。就这样，秦称一连蝉联四届的校花宝座，无论他怎么翻白眼，这个名号硬是跟了他整整四年，怎么甩都甩不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学校里无论男生女生追着他的狂风浪蝶数不胜数。刚开始大少爷为了体验生活还在学校宿舍住了一个学期，后来实在受不了就改走读了。霍昭林听着不停地笑，秦城没好气的一眼瞪过去，对上他目光里的揶揄脸都红了，也不知道是气恼还是羞赧。说笑过后，秦城简单与岑思琪介绍了一下霍昭林。听到霍昭林的名字，对方的眼里有一闪而过的诧异，还特地的多看了他一眼，不过也很快恢复如常，拿出图纸和秦称谈起正事。之前秦称还质疑这一脸学生样的建筑师是否真的能帮他，但听他一开口便发现自己当真以貌取人了。岑思琪当年本科毕业就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之后全奖来这边的名校读研，专业水平确实很不错，拿出来的设计方案也很合秦称的心意。初步敲定后，秦称和对方约定改天再去看看现场，务必在三个月内把房子装修好。谈完事情，岑思琪没有多待，说还有其他工作告辞先走了。看着男生清瘦的背影消失在落地大窗外的车水马龙中，秦称冲霍昭林努了努嘴。 我怎么觉得你之前就认识他，他听到你名字的反应挺奇怪的。 见过一次，可能他不记得了，只是对我的名字有印象吧。他是我小叔以前的一个朋友。 霍昭林切了一小块蛋糕送进秦称的嘴里，转开话题。 小花，嗯， 我是被逼的好吗？ 霍昭林认真端详着他的脸，秦城的五官确实每一处都好看，那双微微上挑的桃花眼尤其长得好，也难怪那么招人了。 那些为你唱歌的男生女生，你就一个都没看上吗？ 我要是看上了，现在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从咖啡店里出来，秦城还对黑历史被揭开耿耿于怀，霍昭林嘴角噙着一抹浅笑，拉着有些神游天外的秦称一路往前走。街心花园有卖艺的年轻人在弹吉他唱歌，他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秦称依旧在走神。霍昭林走过去与人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从对方手里接过吉他。当吉他的乐声再响起时，秦称的思绪才终于回笼，抬眼看去，霍昭林斜抱着吉他，修长的手指随意地拨动着琴弦，对上秦称的目光微微一笑，温柔地唱起情歌。秦称愣住，这是他第一次听到霍昭林唱歌，在这人来人往的街头，他抱着借来的吉他只为他一个人唱的情歌。 而且那个时候啊，经常有女生甚至男生来宿舍楼下给你摆蜡烛唱情歌，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你羡慕嫉妒恨呢。 旁的人一句调侃的戏言，没想到霍昭林当真记进了心里，也为他做起同样的事情。即使这把吉他实在破旧的可以，即使他的歌声并没有多动听，秦称却觉得现在站在他面前为他唱着情歌的霍昭林实在是该死的太迷人了，太过高兴以至于只会傻笑。待到霍昭林唱完歌走上前来抱住他，秦称才察觉到自己的眼眶里又不争气地冒出水。 这么感动啊？ 你唱得太难听了，我都听哭了。 那你肯接受我吗？ 秦称在他怀里用力点头。霍昭林不撩人就算了，撩起人来简直要人命，他怎么可能拒绝得了？